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咁另外呢就讲一个啦，你又应该听过啦，叫人无横财不富。 人无横财不富，我 可能未听过呢。嗱呢啲呢中国人呢就乜嘢都有，咪有嘢讲嘅，就係叫做下面一句呢其实就唔係重要嚟嘅。好得意呀，好多时呢我哋会係为咗瞪返前嗰句就作一句嘢嘅啫。其实个重点就喺前嗰句，就唔係倒返转，通常我话啊前嗰句就引子，就下一句就係个重点咁啊。唔係㗎喎，佢前一句已经系重点嚟㗎。下一句呢是鄧翻雲佢就咩嘅啫，係咁依家押韻嘅啫。咁人無橫財不富，馬無野草不肥。即係呢啲人就咁講啦，即係嗰啲心存僥倖嗰啲人就咁講啦，佢不務正業嗰啲就係話叫仲有一句呀，叫中中直直係咩呀， 中衰黑食。 中衰黑食㗎嘛，係咪咁，所以我哋都要靠橫財嘅咁樣，馬無野草不肥係咪。咁所以呢就乜嘢都可以咁講㗎，就有人講嘅。好，另外一個呢就係這個有意思的，就是寧為雞口就無為牛後，有意思的，意思就是說雞就小隻，牛就大隻，很威很多，是吧。但是問題如果你的雞在前面在口那裡，喂你都有個主動性嘛，你有個主導，喜歡吃什麼啄什麼啄什麼嘛。你一隻牛是很大就很威，但是你永遠跟在牛後面，人家去哪裡你就跟去哪裡，有什麼意思呢。所以呢就寧為雞口無為牛後，就咁解啦。嗱，咁但係呢如果你一個再通俗啲更加易明嘅呢，就係呢個就我就諗唔到，就即係我未遇過直情係要一句背出嚟啦，但係我哋有時都會講嘅，就係你情願喺一個大廟度做小和尚，定係一個小廟嗰度做 大和尚啊。 講真，有時我哋出嚟職場呢，即係話我哋畢業之後搵工呢，都遇咗呢個問題㗎。我去一間大公司做一個小職員啦，定係一間即係小規模嘅公司，但係做稍為重要嘅職位啊。咁你對未來嗰、那個、career 個發展邊樣好啲呢咁樣。有啲就話嘩即係我哋樹大就好遮陰㗎嘛，係咪，或者即係我去間大嘅機構入面，即係幾萬個員工嘅，咁我做下做下第時都好有前景㗎咁。但有啲就話冇用啦，係咪，啲大公司。我情願呢一間細啲嘅公司有發展，我做下做下可能做到真係揸 fit 人啊，話事人啊咁。咁所以呢個就係、是、其實冇一個絕對答案嘅、你做人出嚟就永遠自己嚟判斷啦。咁樣呢就好。 咁啊，我有一句嘢呢，我好似記得好似有後面嘅，我又覺得幾有意思、不過我淨係寫喺前面啫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水至清則無魚。 哦，係啊係啊係 啊， 有好嘢㗎真係。其實真係呢，即係中國人諗嗰啲嘢呢乜都俾佢諗曬。即係其實我哋諗嘩係真係水至清咁本來好啦，係咪，但原來清得滯呢又唔好喎，所以呢個世界呢有時啲嘢又唔使話完全咁有秩序嘅，即係甚至有話即係你亂亂地呢反而 有新氣 就掂㗎啦。當然我哋嗰時都講啦，啲人話批評香港好亂㗎嘛，尤其即係回歸之後香港咁鬼死亂㗎，前後都咁講啦。我哋話我哋唔係，我哋亂中有序。嗰時係台灣啊定龍應台啊嗰啲咁講㗎，佢話香港你唔好理佢喎，佢亂中有罪，嗰、那個罪唔係話即係犯咗罪個罪喎，而係秩序個罪喎，亂中有罪啊，呢個好有意思啊。 其實我覺得有時呢嗰啲言語呢唔一定好似頭先嗰啲咁深啦。咁有啲譬如話譬如話一啲叫做預防勝於治療，嗱呢啲好簡單。 好㗎，係啊。 我覺得 當然英文就叫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。 係啦係啦。 咁我唔知係咪譯英文就唔知啦。咁、但係即係講真，佢都好精簡就講曬啦。 係咪， 但另外有啲呢亦都係你話佢淺就得深就得。啊，而家中共就最驚㗎啦，就叫星星之火。 可以了 解。冇錯啦。確實係喎，你諗下，如果你真係好乾嘅，旱季嘅時期啊，成個草原都係草嘅。喂，我燒曬成個草原，我唔使放好多火㗎咗喎，我一把火或者叮咁多個火星，一燒下燒下就燒曬㗎啦嘛。咁所以而家嗰啲呀，其實你聽到啊，習近平而家嗰啲咁嘅高壓手段啦，以前大陸嘅呢就叫群體事件。你知啦，嚇哇無人無知嘅，越嚟越多啲群體自結。但佢咧，我留意啦，大陸嗰啲新聞咧，佢仲衰啊！佢仲加多咗個字落去，就更加嚟去即係抹黑。咁當然你唔能夠話完全百分之百錯啊，但係咧，你即係好明顯，佢將佢定嘅成日叫群體暴力事件。你留意一下，而家大陸咧成日報啊，而家咧我哋咧就要警惕啊，即係嗰啲群體暴力事件啊咁。咁當然好多就係因為各級嘅地方嗰啲咁樣嘅官吏嗰啲倒行逆施啊，嗰啲貪官腐敗啊，嗰啲出嚟㗎啦，係咪，所以先有群體事件啫，係咪。好，嗱咁呢時期呢就仲有啲仲簡單嘅呢，剛才你講啊， 真係佢又唔係一個對聯啊、歇後語啊，但係幾個字咧，我覺得係表達出嚟。當然亦都係呢個我哋中國嘅知識分子啊、文人或者係武將咧嚇，即係嗰個一個抱負。一個你如果翻去杭州西湖旁邊嘅岳王廟，你就睇到㗎啦。啊！你睇落去，你真係哇，真係個感覺，佢就係一個寫住心超日月，氣壯河山，哇！真係淨係啲幾犀利！你睇完之後，你成個人即係自然都好似血脈沸騰咁啊，係嘛？ 全部都簡單嘅字， 係啊，幾簡單啊！心超日月，氣壯河山，啊！就已經喺曬度啦，八個字。 即係有一集咧，都要講一啲中文嘅中文鮮味。 中文嚟就好嘢啊！嗱咁、啊、當然咧。我哋呢雖然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嘅又係相反㗎啦，我哋話萬般皆下品， 唯有讀書高， 唯有讀書高啦，講過啦係咪，但係另外一句喎， 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 百無一用你未聽過啦，上次冇講就百無一用是書生就係我哋話叫咩紙上談兵啦，紙上談兵。其實呢如果大家呢又係幾年前，所謂幾年全部都起碼超過五年啦，嗰時香港流行一套大陸嘅劇集就係紀曉嵐，纪晓岚铁齿铜牙，纪晓岚咧，其实佢一开场啊，嗰首歌啊，你哋可能冇留意啊，佢就系啦，就系讲啊，虽然我而家唱唔出啦吓，因为我唔记得啦，真系，但系佢就话，边个话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佢就用咗呢一句谚语嘅，啊，因为佢就梗系讲入边嘅纪晓岚啦吓，即系铁齿铜牙，死都咬翻生咁样样啦。咁啦，一方面咧，其实中国咧就系好重视读书啦，大家知道啦。咁但系后嚟咧都有少少咩嘅失落嘅，就系话我后嚟睇多啲嘅时期咧。先知原來所謂讀書點解咧咁重視咧，唔係淨係即係佢哋追求嘅知識，就係因為要做官。因為咧佢係讀書考上去做官。 而家啲人都 係 咁。 當然呢個亦都係咧，我都講過係我哋中國人嘅偉大發明嚟嘅，因為考試係我哋發明嘅。喂，西方啊，即係歐洲啊，即係無論羅馬帝國，因為後嚟嘅中世紀啊嗰啲咁樣嘅時代咧，根本俾人靠讀書嘅啫。嗰啲人打返嚟嘅啫，全部都係一係就皇親國戚貴族，一係就打返嚟。但我哋唔係嘛，因為我哋幾千年呢種咁樣嘅文官嘅制度呢，其實世界上當時係 number one 嘅，即係以個文明嘅水平嚟講，而我哋係建立一個咁樣嘅考試嘅制度，一級一級考上去，而最後嗰個監考官係皇帝啊！你話其實即係呢樣嘢，你話幾勁啊！真係， 係 嘛？好犀利啊！講真係嘛？咁所以我哋都好尊重呢啲讀書人啦。但另一方面呢，就係百無一用是書生啊！仲有啊一句，我又好中意嘅，亦都事實上好真嘅呢個世界，就係象而妹多， 徒九輩。 徒九輩呢句先精彩啊！係嘛？你以為象而喎，但其實好多讀書人咧，嗰啲叫做斯文敗類， 係嘛？佢後面一句就係負心盡是讀書人。 啊！哇！負心盡是讀書人啊嘛，啊 咁呢一句可能相反，但係都有啲道理嘅、即係好多時候一啲好有恆合仗義嘅人咧、其實都冇乜讀書，咁已經有個義氣喺個心裏。 咁當然啦，你講呢樣嘢就更加陳世美㗎啦，或者陳世美就係當你發職嘅時期咧，就係嗰個原配咧，嗰個發妻就唔要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呢個紫钗记就咁講啦，紫钗记就係、即係叫做歌頌嗰個愛情嘅見證，因為講呢一個霍小玉。啊，同埋呢一個啊，李死啦，成日姓唔起添，就係、任劍輝嗰個叫李咩咧？咁但係總之佢就一路考到功名啦。咁但係後屘咧，佢都係得罪咗嚇，即係嗰個高官咧，嗰、那個係咪嗰個叫太歲定咩咧嚇？咁、就被貶啦，被貶啦，翻嚟咧佢就復職嘅時期就話可能咧就會娶嗰個咩啊嘛，咩乘龍快婿就俾嗰個女嫁佢咁啊嘛，咁但係後屘原來佢冇變到心，咁所以劍俠差緣嗰首歌唱咧，其實就唱呢度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呢一個咧叫做啊係咪李益啊定咩？唔係喎，李美唔記得咗添，齋時間又 mental block。咁但係即係總之嚟講咧反例就多的是啦、即係陳世美啲嘢多的是啦。啊、即係當佢喺度升官發財嘅時期咧，佢就會娶個過啦，因為以前啲三妻四妾就好、普通嘅啫，係嘛？好咁樣咧，就另外有啲咧，當然就頭先你講到老人家呢樣嘢咧，又有一句説話咧，大家一定聽過嘅，但係其實又係好真嘅，就係子欲養而親不在，嚇、樹欲靜而風不息。係嘛？咁啊唔使我多講啦。但係呢句亦都係咧，我想講個體例方面嚟講咧有意思嘅。佢又係重點，其實就喺第一句。第二句咧，其實就陪襯嘅啫，係嘛？ 但其實佢陪襯得嚟咧，佢亦都係好有 哦，係佢帶到出嚟個意境， 係冇錯，冇錯， 冇錯，冇錯。嗱，另外一句咧，又係個即係重點嘅頭一句，後面一句其實又係即係你可以話係咩？就係、人死留名， 炮死牛皮。嗱，佢真係講人嚟講，講真遲早都係嗰度㗎啦，即係嗰個方向㗎啦，相距一伸就拜拜㗎啦，係咪？你即係點樣所謂叱咤風雲係咪，或者係叱咤風雲都好啦，點樣風光呢，到頭來都係嗰度㗎啦，塵歸塵就土歸土㗎啦。咁但係呢，最緊要就係話留得一個名，個名聲係好緊要㗎。我哋中國人好早就重視呢樣嘢，嗰個名譽啦，係咪？所以人死留名。咁但係正如呢隻炮，當然呢個係以人本主義啊，即係梗係唔係炮個意思啦，即係炮就已經俾你鋸咗啦。但係炮死咗之後，最重要留翻咩呢？留塊皮啦，我哋最珍視嘅就係炮死留皮。咁但係其實個重點就喺第一句嘛，即係第二句呢，其實就係配襯翻嘅啫。咁同一句呢又係啦，就係叫做人靠衣裝。有冇聽過？ 有聽過，下面 就係叫佛靠金裝啦，冇錯啦。即係話原來好多時咧，先敬羅衣，後敬人，即係外表啊好緊要嘅嚇，即係第一個 first impression 啦。咁咧你個衣著咧係點樣？咁啊，所以人咧就靠衣裝啦。但係其實講緊佛都一樣喎，你知佢入啲佛廟啦，係嘛？哇，你睇見好莊嚴係嘛？哇，好巨好高大嘅，但係仲緊要一樣嘢，就佢全部鋪曬金噶嘛。係嘛？哇！金碧輝煌咁樣啊嘛，雖然嗰陣金可以好薄好薄嚇，因為咁，但係咧原來都係要靠個外表包裝嘅。咁呢個世界咧就講包裝啦。咁另外咧，當然咧就係頭先講到即係嗰個人死留名啊。另外一句當然咧就大家都聽過㗎啦，就係文天祥嘅名句啦嚇，就係人生自古誰無死。就留取丹心照汗青，冇錯啦。咁個汗青咧，其實咧應該就係一個即係畫咁解啦嚇。咁樣咧就即係個文史啦，係嗰個記載啦，亦都係。咁佢即係其實邊個會唔會死，個個都會死㗎啦。最緊要咧就係丹心一片嚇，即係佢就係佢講個忠誠啊，係嘛，即係為國啊咁樣啦嚇，就係照汗青啊。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嘅幾千年嚟我哋中國嘅古哲先賢啊，或者儒家傳統啊，即係佢哋最高嗰個抱負啊。嗰、那個理想啊，咁樣啦，係嘛？喂，我講話就話咧，即係真係今日啊，唔知夠唔夠講曬呢個半鐘點？ 其實一定講唔曬啦， 因為講唔曬啦，原來真係仲有好多喎，咁冇辦法啦，即係我哋下個禮拜都繼續要講啊，因為我仲有好多皮俾同大家分享，係嘛？好，咁啊，即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下個禮拜再見。 6月20到22號，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，支持公民直接提名。唔單止你自己投票，叫埋你啲親戚朋友、姨媽姑姐一齊投票。投票嘅方法非常之簡單。第一個辦法係親身去到實體票站嗰度投票。全香港九龍新界總共係有15個投票站可以俾你親身入去投票嘅。而第二個方法係用網上電子投票或者係手機程式投票。手機程式投票方面係用你嘅手機，每人有一個手機的電話號碼，拿你這個手機去 download 一個 apps， 然後就用你這個手機這個 apps 去投票。除此之外，電子投票亦可以上網投的，你去到找一個電腦，在家的電腦又好，在你手機的電腦又好，在那些咖啡室找一個電腦又好，上去 popvote.hk 這個網站那裡，上去做一些手續，他要求你交低你的手提電話給他，於是乎佢就會 send 一個密碼 SMS 去你個手機嗰度，你睇到呢個密碼，再攞呢個密碼喺呢個網站嗰度投票。咁當然你話，咁我用手機 download 個 apps 投票係咪最直接方便呢？咁當然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啊！6月20到22號，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。人民力量方案、真普聯方案、學界方案，三個方案都是有公民直接提名的，是但一個都是支持公民直接提名，即是一個真正的普及平等民主的方案。另外一條問題，如果港共政權拋出來的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，立法會議員是否要否決呢？大家要剔是 OK？ 你一贊成嗰啲人獨立咧，咁呢個咧就反對，呢個理性上係完全係反對民族主義。如果一個理性上識得反對民族主義，因為佢只不過愛一個愛嚟，對內壓制人民，對外去惹麻煩嘅工具啦。你同樣係會反對本土主義，如果唔係你根本冇反省過，係一樣嘢嚟嘅啫。你將嗰個圈收窄咗，你依然係喺呢個迷思入面。 逢星期一、四晚上10點。逍遥遥，逍遥遥。